后面就说，课本呢，请翻到第二页。讲义呢，翻到讲义三的第二页。远离众魔。我们现在讲解佛的住处庄严，前面已经讲了12种圆满，那么今天开始讲第13种圆满，是无畏圆满。远离众魔，这个是第13颗因13无畏圆满。四魔呢，是能够升起部位的因，在净土中是远离众魔，因此呢，这个净土是无部位圆满。请看讲义三的第3项，言众魔者，烦恼、蕴、死及天魔。我们在前面解释薄伽梵或四魔的时候，已经解说过，四魔呢，就是烦恼魔、蕴魔、死魔，还有天魔。为什么称为魔呢？如是四种皆能损害诸善法故，说明为魔。这四种魔，因为能够使有情远离世间与出世间的善法，使我们得不到善果，所以称他们为魔。然离四魔有差别者，一萨婆多及大圣画像，一菩提树下成佛道时，无间解脱或烦恼魔。然而解说远离四魔是有不同差别的时候，我们现在呢，依照小圣的一切有部及大圣的说法来解释。称大圣画像的意思是什么？说在大圣认为在这个世界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只是化身佛，所以称为大圣画像。那释迦牟尼佛呢，依变化身相，从这个兜率天宫降生，示现八相成道，来说明破四魔的差别。第一个时候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他坐在金刚座上，这个时候呢，他成就佛道。前一刹那的时候呢，佛进入了金刚预定，在金刚预定完全断除了烦恼所知二障的种子，在下一刹那呢，他就无间解脱，成就了佛果。这个是破烦恼魔。二，入无余一涅槃界时，能破蕴魔。第二呢，是佛在桑树林弃舍五蕴身，进入了无余一涅槃界。此时呢，远离了有漏生死的五蕴身，所以说这个是破除蕴魔。三，留三月命，能破死魔。第三呢，是佛成就佛道以后，天魔波旬呢，曾经请佛不要在这个世间传法，而赶快进入涅槃，但是这个请求被佛拒绝了。佛对波旬说， 佛必须要建立清净的泛恨，并且呢，要指导训练四众弟子修行以后，佛才会入涅槃。所以佛在世间传法40多年以后，佛曾经有三次暗示阿难说，如果佛受到他人的请求注释，佛可以注释一劫。可是阿难受到了波旬的扰乱，迷失了正念，以致呢阿难并未请佛注释。那在这个时候，波旬呢又出现在佛的前面，天魔提醒佛说，你已经完成了在世间的教导，你应该信守诺言进入涅槃了。那在这个时候，佛并没有立即的入涅槃，而是答应波旬在3个月以后才入涅槃。由此可知呢，佛与死亡已得自在，佛可以自己决定何时入灭。那这个是破除死魔。四，入慈定时能破天魔。第四呢是破除天魔，这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根据《涅槃经》说的，佛在菩提树下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天魔波旬派他的女儿来诱惑菩萨。他的女儿诱惑菩萨的时候呢，就失败了。此时呢，波旬又派了魔君来恐吓菩萨。此时菩萨入了慈心定，发起雷吼三昧，破除了魔君。那这个是能破天魔的一种说法。那第二种是根据大般若经，大般若经说佛是先证得了无上菩提，成佛以后再破除天魔，所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以上呢是佛破除四魔的差别。若依大圣理实说者，如佛地论，初地以上于初四魔，于佛果中究竟永离。如果依大圣法的修行次第的道理来做实际的说明，那就如佛地经论中所说的，菩萨的修行从凡位进入了圣位，在进入初地的时候呢，就开始部分的破除四魔。这个离初四魔的初呢，是表示没有完全的破除，只是部分的破除的意思。那么直到成就佛的果位，已经证得了无上菩提，才能够就近永远的远离四魔。随意分别，实性以上于诸地中渐次远离，如理因思。唯识宗将菩萨修行的阶位分成41位，41位中包含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及佛果。我们平常说的还有一个十性位，就包含在初住位中。这个十性位的性主要是学习性解唯识义理而不起疑，这是主要的学习。同时呢，还要学习戒定慧三学以及六度波罗蜜，并且要护持正法，要发四弘誓愿，并且回向所修善根， 道无上菩提。这个是实性位的性。十住位的住呢，是说菩萨已经发了菩提心，并且深深的信解为师的义理，他安住在六度波罗蜜的福智行中，所以称为十住位。十行位的行是菩萨修行六度波罗蜜行的力量，已经渐渐的殊胜，并且呢进而去向无上菩提的意思。十回向位的回向是菩萨上求无上菩提，下化无量众生，所修的一切善根功德皆回向法界。那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的菩萨呢，称为三贤位，仍然是凡夫位。这三贤位中呢，从十住位、十行位及十回向位的前九回向都是属于资粮位，到了第十回向位修习暖饮忍事四善根的时候，这时候属于加行位。这个四加行位呢，菩萨就进入了内凡位。那前面呢的三贤位呢，菩萨是属于外凡位。这个是菩萨的第一阿僧祇劫的修行。那么十地菩萨呢，就是进入了圣位的菩萨，从初地到七地是第二阿僧祇劫，八地到成就佛果是第三阿僧祇劫。随意分别，如果随顺唯识修行次第的义理来分别，十性以上就是从初住到佛果，于诸地中渐次远离。诸地的地是阶位的意思，所以这个诸地呢，就是指41个阶位。在每一个阶位，菩萨通过了修行，都会远离一些烦恼与障碍，直到成就佛果，究竟远离。所以说是渐次远离。如理因思，所以应该如以上所说的道理，思维理解远离众魔的意义。这以上是解说远离众魔。看下面的经文。过诸庄严如来庄严之所依处，这是第十四颗丁十四住处圆满。过是超过胜过的意思，此净土的庄严胜过一切菩萨等众生的住处庄严，因为此净土是以佛的圆满福德智慧行为因所感得的殊胜庄严果报的所依之处，因此是住处圆满。请看讲义三的第四项。清光是云，位于此中佛所住处胜过一切菩萨及于庄严住处。清光菩萨在《佛地经论》解释说，此净土是佛的所依住之处，因此呢，此净土中的种种受用具的庄严殊胜超过一切菩萨以及其余有情，比如说天王转轮圣王的住处庄严，唯是如来妙事庄严为所住处，由胜一切庄严住处，是故说明住处圆满。因为此净土唯用如来的功德 所感得的美妙事物庄严所住之处。由于殊胜超过一切众生功德所感庄严住处，所以说此净土是住处圆满。再看下面的经文，大念慧行以为游路，这个是第十五颗丁十五路圆满。路呢是进入与所行的道路的意思，大呢是指大乘法，念是指闻慧，慧呢是指思慧，行是指修慧。学习修行大乘法的闻思修慧，是能进入并游行于净土的道路。你看讲义三的第五项，清光是云：位于此中，大念大慧即以大行为所行路，所游旅故名为游路，是道一名。佛地经论中，清光菩萨解释说，在此净土中，大念大慧及大行是所行之路，由此路可以游行旅入净土，所以称名为游路，也就是道路的译名。那推而说之呢，也就是圣道的译名。闻所成慧名为大念，闻以即持无倒义故。大念呢就是闻所成慧，听闻大圣正法以后，要能无颠倒的信受义持正法的义理，这个是念。思所成慧名为大慧，义理审思得决定故。大慧呢是指思所成慧，审是完全了解的意思，审也是仔细推求研究的意思。菩萨独自一人在极静处，依止所听闻的大圣正法的义理，仔细的思维追求研究，直到对正法义理完全了解，得到决定无疑的智慧，这是慧。譬如说，有的人听某法师说法，说学习教理很重要，然后呢觉得很对，于是呢他便开始学教。后来呢他又听另外一个法师说修习福报很重要，他觉得很对，于是他又去修福。那么过节时候呢又听别人说修智慧很重要，他又去修教理了。这样子的换来换去的学习，时间只有这么多，结果呢就是福慧两头空，此生就空过了。这个就是没有深入的思维正法的意义，对于修行的次第跟修行的重点没有办法得到完全的了解，还不能得到决定慧，思慧不足。再看下面，修所成慧名为大行，由修习力去真理故。大行呢是指修所成慧，修习力是依闻思所成就的大圣的决定慧为观慧，然后呢在禅定中专心的修习止观行，由止观行的修习力渐渐的扶住二障，经过了 暖鼎忍是第一，四善根的家行位。然后呢，正入真理。所以说去真理故。这时由文思修慧的道路进入净土。菩萨继续的修慧的修行，然后一地一地的增进，这个是游履净土，这个是修的意思。大者，念等缘大圣法而生起故，是彼果故，彼所摄故。大是什么意思呢？念等即是念、慧、行这三慧，他们都是依大圣法为境界修行而得以升起的。所以大圣法是因，而念、慧、行三慧是果。由此故知，此念、慧、行设属于大圣法，所以称他们为大念、大慧以及大行。履三妙慧，净土往还，故名游路。此说菩萨因三妙慧得入净土，故名游路。这个履是行走的意思。菩萨行走于闻思修三种妙慧，往还于净土，所以称三妙慧为游路。而经文此处的意思，主要是说菩萨因为学习闻思修三种妙慧为因，而得到进入净土的果，所以称三妙慧为游路。意思就是说学佛主要就是要学习闻思修慧，也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六度万行都必须有般若作为领导，才能称为菩萨行，才能证得无上菩提果。八地以上常入定位，即用合会名为文会，准此大圣摄入定位，亦说文会，与理如师。依我们上面的解说，于是呢，有人就提出了疑问，说八地以上乃至十地的菩萨，他们的心常常在禅定中，而文会的定义，心还不在定位，那么要怎么解说这里的文会呢？于是回答说，以此经文为准，八地以上的菩萨虽然常在定位，但是他们在净土中仍然要见佛闻法，受用大圣的法乐，由这种意义而解说他们的文会，在道理上并没有过失的。若诸如来大念即是无分别智，由念安住真如理故。这里解说佛的大念慧行的境界。佛的大念是指佛的根本无分别智。由于佛的每一念都有根本无分别智与真如理相应，所以说由念安住真如理称名大念。大慧即是后所得智，分别诸法真俗相故。佛的大慧是指佛的后得无分别智，在此净土中，佛每一念都由后得无分别智为诸大菩萨说法，分别诸法的真俗二谛法相，所以称名大慧。 此二皆有造作净土，增上业用，故具名行。此根本无分别智与后得无分别智，都有作为增上缘而造作净土的业行功用，所以此二智又都称名为大行。由此二智通生净土，故名游路。由于此二智共通升起如来的自受用净土与他受用净土，所以此二智称名为游路。或大念行是自利行，内摄即故。大会行者是利他行，外分别故。如其次第，通生如来二种净土，故名游路。或者可以如此的解说，大念行呢是佛的自利行，为什么呢？因为内摄即故。内就是指佛自己，佛的根本无分别智，摄持纪念真如理，证得无上菩提，是属于自利行。大会行是佛的利他行，为什么呢？外分别故。外是指诸大菩萨，佛的后得无分别智，分别诸法真俗相，为诸大菩萨说法，是利他行。如其次第，通生如来二种净土，故名游路。前者大念行自利，神自受用净土；后者大会行利他，神他受用净土，因此名为游路。这个大念会行为游路，老师讲解完毕。再看下面的经文：大指妙观以为所胜。这是第16颗丁16圣圆满，圣是车圣的意思。佛菩萨乘大圣止观之车，行于前面所说的大念会行三妙会之游路，请看讲义三的第六项。星光是云，只为三摩地，观为波罗若，大意如前。清光菩萨解释说，指是指大乘法中的各种的禅定三昧，观是指大乘三妙会，或者是指根本后得二种无分别智。大的意思如前所说，以大乘法为境界，胜于声闻独觉等，所以呢称名为大。此二等运故名所胜，乘此指观随其所应行前道路，此指与观二种能够平等不偏的运行，称名所胜。乘此大圣指观，若于菩萨行于前面所说大念会行三妙会的道路，如果是如来就行于根本后得两种无分别智的道路。入世总位，位中指观，别名所胜，总别显不思议。这个经文的大念会行以为游路是总说的，总说闻思修三妙会进入游旅净土的阶位。经文的大指妙观以为所胜，是在各阶位中运行的指观，别名为所胜。经文中的总说入圆满与别名圣圆满，是要显示净土中不可思议的庄严圆满。世亲是云，乘指即观而游去故。世亲菩萨的摄大乘论释中说，菩萨以指与观而游旅 去入净土。无信是云，已成止观，由三会路，往所去国，胜诸声闻独觉。菩萨所成止观，故名为大。无信菩萨在《摄大圣论释》中说，以大圣止观为车胜，有履于闻思修三会之道路，去向于净土的佛国。那菩萨所成止观呢，是胜于声闻独觉圣的，所以呢，菩萨圣称为大，是这个意思。大空无相无愿，解脱为所入门。这个是第十七科，丁十七，门圆满。大乘法的空、无相、无愿三解脱为门，由此门能够进入净土。请看讲义三的第七项。清光是云，为大宫殿三解脱门为所入处。大宫殿净土的所进入处是三解脱门。解脱即是出离涅槃，即大空等名解脱门，依从此门而入净土。三解脱门的解脱是出离杂染，进入涅槃的意思，而大空、无相、无愿等就是出离杂染进入涅槃的解脱门，那从此三门而进入净土。遍计所执身法无我，说明为空，原此三摩地名空解脱门。由遍计所执所生法是无有自体性的，能够如实的观察它无有自体性，就是法无我，也就称名为空。以此法无我空为所缘境的三摩地，就称名为空解脱门。相位实相，一色、二声、三香、四味、五畜、六男、七女、八生、九老、十死，即是涅槃无此等相，故名无相。原此三摩地名无相解脱门。实相呢，是一色、二声、三香、四味、五畜、六男、七女、八生、九老、十死。那么《大智度论》说实相呢，是将第八相的生、第九相的老与十相的死改为八生、九住、十灭。这里的讲生老死是依有情相而说实相。那《大智度论》说生住灭是依三有为相而说实相。能够见到十种杂染相，深可厌腻，由此对涅槃深深的升起了愿求。能够见到涅槃的极尽微妙，在涅槃中没有此十种杂染相，所以称名为无相。以涅槃为所缘境的三摩地呢，就称名为无相解脱门。愿为愿求，观三界苦，无所愿求，故名无愿。原此三摩地名无愿解脱门。愿是心中有所希愿而要求取的意思。对于三界的杂染有为法，为是苦境，甚可厌恶而没有愿求，所以称名为无愿。那么以此无愿为所缘境的三摩地 称名为无愿解脱门。由此空等三解脱门得入净土，故名为门。由修习空无相无愿三解脱为门，便能得以进入净土，所以称他们为门。大如前说，大的意思呢，就如同前面所说，是大乘法的意思。此净土中亦应有室、路、圣门等，为令有情心要识得，故就行说。在这个佛的净土中，当然也是有事项的道路、车胜以及宫殿门等。那么此处经文呢，是要全表真实的功德，指令闻法有情听闻以后能够心生欢喜快乐，而发愿求生净土中。所以此处的经文以修行的角度来解说路、圣、门等，而不依事项来解说。所以由此可知呢，文思修慧还有大圣止观以及三解脱门才是佛法中的真实的功德。前面曾经解说说序分呢，是说明佛说此教法的因缘。那我们现在正在讲解的经文呢，是属于通序。讲通序的目的呢，就是要众生对本经能够升起信心。那么在通序中说明佛的住处庄严的目的，是要闻法的众生能够发愿求生佛的受用净土。那么菩萨先求生他受用土，享受大圣法位的喜乐，并且在他受用土中继续的修行，就能够成佛，成就自受用土。那能够进入净土的路，是大乘法的闻思修三会。进入净土所乘的车，是修大乘的止观，也就是在定中修四寻思四如实智。能够进入净土的门，是大乘的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我们前面解释圣注中曾经解说过了这个大圣的空无相无愿三解脱门，于觉师地论的第45卷也有详细的讲解。那么我们在此学习了佛净土的18种圆满，就更应该要发愿求生受用净土，并且要努力的学习闻思修三种妙慧，以积极在止观中修四寻思四如实智的资粮，再由三解脱门进入受用净土。所以各位，不论是你愿意在这个娑婆秽土学习，或者你愿意先到西方的变化净土学习，你都应该要发愿求生受用净土，这个真正的净土。说老实话，我们现在讲解到这边已经讲了17种圆满了。如果学到这里你还没有发愿往生受用净土的话，那么我这个讲法者是失败的，我有过失，所以我应该要好好检讨这个。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 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宝花王众所建立，大功殿中。这是第十八颗丁十八，依持圆满。譬如世间宫殿是依持于地，在大地上建立世间的宫殿。那佛净土的大宫殿是依持于大宝花王众所建立的，并且呢，此大宝花王众是有无量众多功德所庄严的，所以说是依持圆满。请看讲义三的第八项。佛地论云：为如地等依风轮等，或如世间宫殿依地，如是净土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宝红莲花王众所建立。根据佛地经论解说，譬如我们所居住的大地是依持于风轮上所建立的，而在我们看世间的宫殿呢，是依持在大地上面所建立的。那诸佛的净土呢，则是依持于有无量众多功德所庄严的众多的大宝红莲花王所建立的。下以三义是大吉王，一者为红莲花大宝所成，如是大宝无量功德众善所起，于众宝中胜，故名大。此宝红莲于诸花中最为殊胜，故名花王。那下面依三种意义解释大宝花王的大与王。第一种意义是，这些作为衣食的红莲花是由大宝所成的。这些大宝呢，是由佛的无量众多善法的功德所感得升起的。与其余众多的宝物来比较，这个大宝最为殊胜，所以称它为大。由大宝所成的红莲花与其余众多的花来比较的话，红莲花是最为殊胜的，所以呢，红莲花被称为花王，就是花中王者的意思，那合称为大宝花王。二者，获此宝花，望诸菩萨善根所起，红莲花众胜故名大。佛是法王，是佛最胜善根所起，故名花王。第二种意义是说，佛净土所依持的大宝红莲花王与其余由菩萨善根所感得升起的众多红莲花相比较，最为殊胜，所以称名为大。佛于诸法呢，以得最胜自在，所以称为法王。那此宝红莲花是由法王佛的无量众多最殊胜善根所感得升起的，所以称为红莲花王。红莲花是表示心的无分别的智慧和法界的真如相契合的意思。那佛的无分别智能够究竟法界真如，所以是最胜善根。三者，又此宝花极难得，故名为大。宝花中最胜故名花王。第三种意义是说，此大宝花王要历经三大阿僧祇劫的修行，自力利他，方才可以得到。那极为难得，所以呢，称为大。 在众多宝花中，此宝花最为殊胜，所以称名为花王。以上是三种意义解释大及王的意思。此花非一，或花叶多，故名为众。佛净土所依持的大宝花王，不是只有一朵，而是依持于众多的大宝花王，所以称名为大宝花王众。或者是说呢，大宝花王有众多的绿叶来陪衬，所以称为大宝花王众。世尊住此花众，建立大宫殿中，说是迄今，是故说言大宫殿中。佛就安住在此大宝花王众上所建立的大宫殿中，说此解深密经。所以在经文中说大宫殿中。若就如来十受用身所依净土名大宫殿，量同法界，于中一一佛受用身是能说本，名说此经。如果大宫殿是指佛的真实自受用身所依止的自受用净土，则大宫殿的体量就等同于法界周遍一切处。那么在佛的自受用土，只有佛的自受用身可以受用，其余的众生看不见，也不能受用自受用土。那么如何解说在自受用土中佛为众生说法呢？回答说，在自受用土中的诸佛一一的自受用身，是他受用土及变化土中能够为众生说法的佛身的根本。佛的所有利他的大行都是依此自受用身而生起了大用，所以说他是根本。因此呢，就依此自受用身施设假名，称为佛为众生说法说此经。这样解释。若就如来随菩萨仪现受用身所依净土名大宫殿，其量不定，于中诸佛同现一身正说此经，故此宫殿分量方所不可定说。如果大宫殿是指佛随顺诸大菩萨的根基所显现的，是以他们受用的他受用身所依止的他受用土，则此他受用净土大宫殿周圆体量是随顺菩萨各个阶位不同而有大小胜劣的不同。而在他受用净土中，佛佛道同为诸大菩萨说此解深密经，所以说是诸佛同现一身正说此经。此他受用土的大宫殿的分量方向处所随顺菩萨的善根不同而有差别，因此不可以说他受用土的大宫殿是决定的。这个以上呢是佛地经论的解释。世经是云，似有一句显依持圆满，如大地等依风轮住，此佛净土何所依持？ 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红莲花之所建立。世亲菩萨的摄大圣论释中说，似有一句，就是指无量功德众所庄严，大宝花王众所建立，大宫殿中这一句经文，是要显示佛净土的依持圆满。譬如我们所居住的大地是依持于大风轮而安住的，那么此佛的净土大宫殿是依持什么而安住呢？回答说，佛净土是依持于无量众多功德所庄严的大红莲花所建立安住的。这个是世亲的解释。胡信释云，此红莲花于诸花中最为殊胜，是故说明大宝花王，或即如来说明大王大法王故。此红莲花是王一处，从主为名所建立者，为佛净土依此花王常时相续，无有间绝。无信菩萨在摄大圣论释中说，因为此宝红莲花是众多花中最殊胜的花，所以呢称名作大宝花王。或者说，因为佛于诸法以得自在，佛是大法王，所以称佛为大王。而此红莲花呢，是佛的身土所依持处，佛是此净土的主人。主人既然称名为大王，所以呢依从于主人，命名此净土所依持的红莲花为大宝花王。所建立的意思是说，佛净土大宫殿依持于此大宝红莲花王，自受用土尽未来际，相续无变，没有间断。他受用土是佛度化诸大菩萨修行的处所，佛度化众生的悲愿是无尽的，所以他受用土也是常时相续，无有间断。那么以上说明佛住处的十八种圆满庄严，到此讲解完毕。我们看下面的经文，是薄伽梵最听净觉，以四说经处所分成两科，第一科顶一，名如来住处庄严，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呢是第二科顶二，是世尊总别功德。在第一科中呢，说明佛的依报庄严，依报是随顺正报而显现的，所以呢在第二科说明佛的法身正报的各种功德。经文先以一句是薄伽梵最清净觉总说佛的功德，然后呢以21句经文分别解说佛的功德。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也含摄在摄大圣论等经论中，而在摄大圣论的各家翻译版本中，真谛三藏的摄大圣论的译本，他是先以一句论文说明总德，然后再以20句论文说明佛的别德。可是呢在真谛三藏的翻译本中却又说总德设有21种佛的功德， 所以在论文中呢，就自己互相违背了。另外又在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世亲菩萨摄大圣论释》中，却说总得一句摄持二十道理，并且在后文又说第一句为本，余二十句为能成就。这个又与他所翻译的《摄大圣论》的论文不相符合。而在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摄大圣论本》与《世亲菩萨摄大圣论释》，还有《无性菩萨摄大圣论释》，都以一句论文说明佛的总德，而以二十一句论文说明佛的别德，与本经的经文相符合。所以原册书中认为《摄大圣论》应该以唐朝玄奘法师的译本为正确版本。如果将真谛三藏摄论的译本与玄奘法师的译本相对照来做比较的话，真谛三藏的译本就少了别德中的最后一句穷未来际这一句。那么现在我们请参考今天发给各位的图六。图六一共有三页，我们先看第一页。图六，佛的总别功德三种版本对照表。这三种版本呢，第一种版本是摘自玄奘法师翻译的一摄大圣论本，二摄论世亲释，以及三摄论无性释。第二种版本呢，是摘自真谛三藏翻译的一摄大圣论本，二摄论世亲释。第三种版本呢，是取自清光菩萨著作玄奘法师翻译的佛地经论。我们比较一下三种版本，先看总德这里。譬如说总德，第一种版本玄奘译为最清净觉，第二种版本真谛翻译为最清净慧，第三种版本佛地经论呢，因为也是玄奘法师翻译的，所以呢他也翻译成最清净觉。那这三种版本的翻译的意思都相近，这个是一个例子。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来看，比如说看下面的别德，别德中的第二项，第一种版本翻为去无相法，第二种版本翻为无相法为圣依一行，第三种版本同样是玄奘法师所翻译的，所以也是和第一种版本相同，翻成去无相法。我们再看这个别德的第二项的相应的功德，第一种版本翻成于有无无二相真如最胜清净能入功德，第二种版本真谛三藏翻译的是于有无无二相真如最清净令入功德，第三种版本的第二别德相应功德呢，是清光菩萨所著作的，所以就不同于第一版本无着菩萨著作的相应功德了。佛地经论的相应功德呢，翻的是能入无二殊胜功德。 那这三种版本的意思呢还是相近，但是广略有所不同。我们就可以参考他们的翻译，互相对照，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做这三页呢，就有你们就可以来自己做对照，观察它的意思。这是做这个表的一个目的。做这个表呢，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是在说明别德的第20项及第21项。请你们把第一页跟第三页一起看，对照一下。因为我会利用到第一页总德这边的文解说这个第三页的第20项跟第21项的问题。好，我们先看第一页第一个版本玄奘翻译的总德这一栏里头的论文，说为佛世尊最清净觉，应知是佛21种功德所摄。意思是说呢，总德最清净觉是由下面所列举的21种别德来解释的。从第一种别德不二现行，乃至到第20别德的净虚空性，以及第21项别德的纯未来际，都有各自的名相。再看总德内行的文，说文中列举21句别德以及相应的20种功德，即以等字，就代表第21种功德，但没有说明何者是第21种功德。请你们看第三页，第三页别德的第20项是净虚空性，它相应的功德是无尽功德。前面的20项别德呢都有相应的功德，但是再看第21项别德纯未来际，它相应的功德只写了一个等字，并没有写出什么是它相应的功德。那括号中的究竟功德是参考世亲菩萨摄大圣论释另外再加上去的，所以在第一个版本它相应的功德只写了20项相应功德，第21项它只写了一个等字，这是第一个版本。我们再看第一页的第二个版本，在总德那一行，他说论本如此本意，应知由21佛功德所摄。后文只列举出20种功德，根据真谛所译摄大圣论本的论文中说，总德由21种佛的别德所摄。请看第三页，第三页的第二种版本的地方，它只有到第20种别德虚空界。那么虚空界相应的功德是无尽功德，后面呢就没有第21项别德穷未来际，也没有第21项相应的功德究竟功德。所以真谛三藏翻译的摄大圣论本，他说有21种佛的别德所摄，与实际上他所列举的别德只有20项，所以不相符合，所以不相符合。那么再回第一页看 第二版本的总德这一行的文，说二，世亲事由二十道理成就如来智慧最清净故，以及第一句为本，于二十句为能成就，这个是真谛三藏在摄大圣论世亲事中，在解释中他直接说别得只有二十相了，与他前面在摄大圣论本中说有二十一种佛的别得也不符合，所以说真谛三藏的译本论本自相违背，也与他翻译的世亲事相违背。好，再看第一页的第三种版本总德那一行的文，说论文由二十一殊胜功德是故说明最清净觉，佛地经论也说有二十一相别德，后文呢也就列举了二十一种别德以及二十一种相应的功德，但是他的第二十以及第二十一项别德他合为一句，相应的第二十及第二十一项的功德呢也合为一句，所以请看第三页，第三种版本它相应的功德是讲什么，是讲尽虚空性穷未来际，它把它合为一句，那它相应的功德是什么呢，是无尽究竟殊胜功德也是合为一句，所以虽然有二十一种别德与二十一种相应的功德，但是呢它总说了二十句，所以这三种版本在第二十项别德跟二十一项别德这边有出入。那说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真谛三藏的版本少了一项别德与相应功德，而且他的论文翻译跟他实际列举又不相符合，所以圆策书认为摄大圣论应该与唐玄奘法师的译本为正本，也就是说真谛三藏的译本作为参考可以用，但是不能拿它作为正本，讲这么多就是这件事情。回观众又对于佛的总别功德的解释，圆策书中采取了一世亲菩萨摄大圣论释真谛与玄奘的译本，与二无信菩萨摄大圣论释玄奘的译本，以及三清光菩萨著作的佛地经论玄奘译本，四无着菩萨摄大圣论玄奘译本作为解说的根据，就是我们下面解释佛的总别功德，圆策书中解释时候呢利用了这四种资料来作为解释的依据。那么根据无信菩萨的摄大圣论释中将佛的二十一种别德分成自利功德与利他功德两种，前面的四种功德称为自利功德，后面的十七种功德称为利他功德，所以呢佛的总别功德又分成了两颗，这是第一颗丁一是总德，总说佛的功德是薄伽梵最清净觉，薄伽梵是拥有功德者， 最清净觉是说其庄严殊胜的功德，也就是说明佛的功德。我们说明佛的功德，就能明白佛的功德是远远超越其余圣者的功德。所以由佛的功德圆满，能够使令闻法有情，能够升起清净的信心。升起清净的信心要做什么呢？发愿往生佛的受用净土。我们看讲义三的第九项。一，佛地论事有三义。一，于一切有为无为所因觉境正开觉故，此曰法术以示净觉。有为无为设法净故，觉是觉悟的意思。依据佛地经论的解释，佛最清净的觉悟可以从三种意义来解说。第一种意义是从佛所觉悟的诸法说明最清净觉。诸法可以分成有为法及无为法两种。诸法的自相与共相是我们应该要觉悟的境界，而佛已经对一切有为法及无为法的自相以及共相都如实正确的觉悟了。这个是依法术义来解说最清净觉。法术的术是指树木的意思，将法依树木分成不同的项目再加以解说称为法术。譬如说将法分成五蕴来做说明，或者分成十二处来做说明，分成十八界来做说明，都是依数目来分别项目作为说明，这就称为法术。那此处将一切法分成有为法与无为法两种项目来做说明，说明了有为法以及无为法，就含摄说明了一切法。这是第一种意义。二，于一切所因觉境净妙圆满正开觉故，此曰二慧是净觉。净妙圆满摄慧净故。第二种意义是从佛的无分别智能净妙与圆满地正觉一切法的境界来解说最清净觉。净妙讲的是佛的厚德无分别智，厚德智能够无有障碍的通达无量诸法的一切差别相，所以称为净妙。佛陀起大悲心救度众生，就要依靠此厚德智。这个厚德智又称为圆俗智。圆满呢，是说佛的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智契会真如理，真如理周遍一切法，所以称为圆满。又唯有佛的根本智能究竟证得真如理，所以说是圆满。此智呢又称为圆真智。根本与厚德二智就是佛的最清净觉。三，于一切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正开觉故，此就真俗以示净觉，以一二谛摄尽净故。 第三种意义是从真俗二谛来解说佛的最清净觉。真谛就是如所有性，也就是圆成实性，这个是诸法的真实自性，是佛的根本智所缘的境界。俗谛在此就是指净所有性，也就是依他起性，这是诸法的一切品类差别界限分际，譬如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等等，这个是佛的厚德智的所缘经。如所有性与净所有性是佛最清净觉的境界。那么这以上是解说佛的总德。好吧，今天就解说到这里。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师父今天讲那个三解脱门这个门，跟普门门的那个门意思是不是一样？ 应该有些一样。 那哎，他讲那个普门里面好像就是一个三十三愿身啊。去度化，就是去说 三解脱门的门是直接从法来讲，解脱法来讲。普门品的门是说观世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那么也从身讲，也从法讲，所以普门品的门应该讲得更广泛一点，它的意思这样子讲。但是呢，当然普门品的门也包含了三解脱门的意思在内。 这就是。马斯阿弥陀佛。 我在这个讲义三的第三页。它上面第一段第三行后面。过大念行是自利行，内摄即故。刚刚法师解释这个内摄即故，说是摄持跟纪念。摄持还听得懂，这个纪念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 纪念记就是那个一个记忆，念就是正念的念， 念心。那凑起来说是 摄持纪念吗？ 意念吗？还是强调他那个词的意思？ 摄持纪念，摄持纪念，你要怎么讲？你把它都摄持到你的摄持起来，而且你要无颠倒的念在心中，摄持纪念。 然后看一下翻过来第四页，下面的第八项下面的无性誓愿，好像在讲这个第一句后面，破解如来说明大法故，是红莲花是王一处。但法师是讲的是王一处，这意思我们是听得懂，因为上一句就是说明，因为是大法故。那我们讲义是佛一处，它原本的字是。 对，它是佛的一处，所以重复为名。 那佛名法王，就是法王的衣处。 那原本这是佛衣处， 对。 然后翻过来这个第五页，这边上面第三项，一切如所有性，尽所有性，正开觉。这边刚才好像有讲，多加一个故。这是少了字，讲义少了字还是？ 应该有故吧？ 应该有故， 因为前面两个都有故。 哦，对。好，问一下上次，就是 今天不要问了，我都已经中暑了，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继续。我们就回向，就回向出事的，好不好？ 好，这样，就这样。 今天还好是写了笔记，照着念，要不然我都不知道在讲什么。哇，我们回向，阿弥陀佛，回向哈，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理解大道， 理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不能深重， 不能深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